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车人合一的最好表达，全北京上空最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9点钟的汽车音乐会。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这个早上9点到11点啊，2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这里面有汽车音乐排行榜，为你送上每天10首上榜歌曲，包括还有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定制，每天都为你带来不同音乐和不同车型的配合分享。也欢迎各位关注并分享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信息。今天是2018年11月5号周一，车牌尾号为2和7的车辆，早上7点到晚上8点钟五环路以内禁止行驶，也要提醒开车的朋友稳驾慢行。同时在今天的汽车音乐会要分享的三条资讯，分别为这个汽车科技当中的实用派，手机的作用在未来会更大，包括秋季的汽车保养、暖风管线及风扇的保养，待会儿也会为各位分享。以及还有一条资讯，就是赏红叶最好的自驾地点，辽宁省本溪市吉林红叶谷。那么接下来呢，将进入各位在今天节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最新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揭榜时间。我们要揭榜的是这个第50位到第41位的歌曲，在2018年第45期的汽车音乐榜单。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Adam Levine A Higher Place。 第49名牛奶咖啡燃烧吧小宇宙。 小宇宙燃烧吧，我要变多个强大。 第48名杨洋就像是 idol。第47名苏打绿他下了夏天。第46名 Jess Glynne Hold My Hand。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们马上要来揭晓的是第50名歌曲，来自于美国流行乐团的 Maroon 5 主唱 Adam Levine 的 A Higher Place。他们的独特嗓音和这个帅气的脸庞，让很多女歌迷啊为之着迷。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马上要继续跟各位分享的歌曲是排在第49位的，来自牛奶咖啡《燃烧吧小宇宙》。这是一张以爱和梦想、勇气和冒险为主题的专辑，而且牛奶咖啡呢也是不拘守于任何的音乐形式，他们有这种开放式的音乐理念，以及天马行空的能够将各种音乐元素化为悦耳动听旋律的绝招。在此刻9:07为你送上。咖啡虽然是一个可爱的形象，但是当他们爆发出来的时候，你也能够感觉到他们的音乐当中的那种力量能够点燃我们的生活。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排在第48位的歌曲，来自杨洋的就像是 Idol。 你的表情动作侧脸和性格，沿着你的原则行走，还有幸运颜色，是本关于两个角色的小说，只有你和我，只有你和我，了解你的心理活动，休息的角落，害怕你会疲惫口渴，不要奶茶芒果，找个烂借口想要再待5分钟，只有你和我，只有你和我，想一起吗？

是不那么沉重，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闷热的晚风。蜜蜂特别笨拙，或聪明相同，他从不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甜蜜的复合是他最大依托，带着笑容的睡意化成了彩虹，在大梦中一口气走上了星空。 昨天北京下了一整天的雨，所以今天的天气还是有一点凉的，但是还好有苏打绿，它下了夏天来帮我们唤起对于夏天对于心中的一点点的温热。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要为各位马不停蹄的揭晓2018年第45期汽车音乐排行榜排在第46位的歌曲，来自英国女歌手 Jessica Lynn 的 Hold My Hand。 一如既往的好声音和好旋律没有让我们失望，而且这首歌也成为了她第三支空降 UK Chart 榜单高位的单曲。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度，天气较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请注意添衣保暖。早晨由于空气湿度大，南部地区雾气较浓，影响了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天空逐渐多云转晴，能见度好转，适合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自今年1月起，赖声川大讲堂在上海开讲以来，已走过一轮春夏秋冬。赖声川的创意学演讲跨越戏剧、音乐、建筑、教育等领域。2018年的第五次讲堂是今年最后一堂创意课，也于近日举行。第五次讲座则关注创意学中的疑难杂症。在前四讲中，赖声川将创意归结为金字塔架构。在创意金字塔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是方法和智慧。艺术来自于方法，智慧则来源于生活。启发于赖家床头故事的亲子剧《鲸鱼图书馆》是继《蓝马》之后又一部充满教育意义的作品。赖声川认为，当前的教育大多只是注重方法这个领域，但真正想要成功是需要智慧的。在这次大讲堂中，赖声川从曾经创作的作品《如梦之梦》、《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等解读了创意中的疑难杂症。赖声川坦言，隐藏的宝藏的灵感就来源于他30多年来策台观戏的经验，而8小时的剧场史诗《如梦之梦》的创作是他前后历经10年，将曾看过的画作、住过的公寓、发生过的社会事件等一段段看似破碎的记忆连接在一起而产生的。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我们首先来分享第一条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先来分享第一条啊，这个在未来汽车科技当中的实用派，也就是我们常用的手机，它的作用会更大。将这个手机设备上的内容呢无缝转化到汽车平台，对于消费者来说显然是一个更为方便的体验。而且近些年呢，你会发现很多的上市车型都配备了汽车这个手机的互联功能，主要是集成了这个苹果 CarPlay 和谷歌的 Android Auto 系统。而且在未来， 手机的使用将会成为主流，只要你的车有这个车载屏幕，就可以用手机来替代大部分汽车制造商的云服务。包括手机作用变大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体现在对于车辆的控制上，通过手机来启动汽车，管理汽车的空调系统，检查汽车的安全状况等等，甚至在未来还有可能用手机来停车。这个对于可能不太擅长倒库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事情。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在这个黑衣人第几部第二部的电影里面吧，好像也是在未来的汽车当中，可能马上要取代这个方向盘，可能操控汽车都是用我们打游戏那个游戏机的手柄摇杆，用它来操控的话，不知道什么样的感觉啊。继续要为你分享的是在今天的汽车音乐会当中第45期汽车音乐排行榜排在第45位到第41位的歌曲，我们来听听看。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Kelvin Harris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第44名容祖儿优秀。第43名许嵩通关。 我感谢自己平凡， 第42名 张馨妍太早。 我们爱的是不是太早，终将不能走啊。 第41名 Jason Mars Make It a Mine。 Wake up everyone, How can you sleep at a time like this Unless the dreamer is the real。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揭晓第45位的歌曲Calvin Harris My Way。 这首歌呢发布五天前呢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在他的推特上提前发布了这首歌曲来公布，而且目前在英国的这个单曲榜单上排名第四位，在美国 Billboard Hot 100上排名第24位。我们来听听看。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You are the one thing in my way。 My Way，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据说这也是 Harris 有关于前女友的一首歌。这个歌手就是不一样啊！我们在怀念过去的时候，总是有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出来。我们继续要跟各位来揭晓的是第44位的歌曲，来自容祖儿的这首《优秀》。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这首歌加上他的另外一首广东话歌曲《空港》都是陶山来编曲的，质量非常的能够保证，而且这种编曲是专门为他定制的，在之前很少有尝试过。我们来听听他这次鲜有尝试的一种作品的风格，容祖儿的《优秀》。 举行演唱会，追狂欢派对，米兰时装周，追大当前卫，追三天三年，寂寞却无法代谢 Runway、哎娱乐伴手宴，让别人暧昧，闯进百老汇，逛悲惨世界，唱歌剧魅影，领悟那一点点觉，舍命爱着对方，绝不会后悔。 Hey girl， 为什么不快乐？谁未免突然走？ Can't stop， can't stop。 Hey boy， 不如一起快乐，周末狂热 Chicago。 Can't stop，自愈于人类，用经典影展深度对谈爱的美，舍命爱着对方，绝不会后悔。 Hey girl， 为什么不快乐？谁未免突然走？ Can't stop， can't stop。 Hey boy， 不如一起快乐，周末狂热 Chicago。 早就不再是那个挥着翅膀的女孩了，而是能够在天空中展翅翱翔、勇敢追梦的容祖儿。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要为你揭晓的是本周排在第43位的歌曲，来自许嵩的这首《通关》。那么此次歌曲的作曲、作词以及制作都是由许嵩一个人包揽的，编曲则是由著名的音乐人郑楠完成。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歌中的每一把吉他都是由新加坡著名音乐家 Adam Lee 先生的演奏，做出了教科书级别的精彩演绎。 长驱直进，不用绕弯，越过肉眼凡胎之般，摇曳一盏，真理降临，一日可换，十年的情要慢慢还，不会为这一路的难，你若是终点，我已通关，我感谢自己平凡， 许嵩这两年的虽然说没有之前那么的火了，但是他的音乐作品出来还是不错的啊。而且通关这个词，我相信对于很多这个爱打游戏的男生来说有一种别样的感觉。通关意味着一段游戏旅程的结束，一段这样的满足，特别畅快特别痛快的瞬间就是在通关的那一刻。包括我们小时候玩的什么超级马里奥啊、魂斗罗啊、双截龙，还有这个坦克大战，我记得最后还应该是99关，对吧？还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这个关于游戏方面的话，如果说你喜欢玩一些 RPG 这种冒险类的话，他会告诉你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才说明你真正的走对路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要为你分享的是2018年第45期汽车音乐排行榜榜单上第42位的歌曲，来自庄心妍的这一首《太早》。可能你对庄心妍这个名字不太熟悉，可能面孔也有些陌生，但是你会在近些年的音乐节或者是小型的演出上看到她。 好久忘了怎么笑，一句再见太潦草，我该怎么对自己好？那一天那一秒我还是忘不了，谁能做到分了手就是一了百了，爱的天平里不再去计较，我们爱的是不是太早，终将不怎么笑，一句再见太潦草，我该怎么对自己好，那一天那一秒我还是忘不了，谁能做到分了手就是一了百了，爱的天平里不再去计较， 在想你的夜里无法忘记，就算分开我也爱你。我们爱的是不是太早，终将不能到老，你在我心里一阵胡闹，转身走出我的城堡。怎么忘不掉？ 庄心妍，一名90后歌手，歌曲不多，但是火起来的却不少。这是他的我们今天的歌单当中为数不多的一首伤感歌曲，来自庄心妍的《太早》。继续来为各位揭晓最后一首歌曲的排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马上要听到的是第41位歌曲，来自美国的创作歌手 Jason Mraz 的 Make It Mine。 他有一个外号叫男巫，就像魔法师一样啊，是第51届格莱美奖最佳流行男歌手的得主，也是以强大的现场演唱功力闻名乐坛。 Listen to your voice, the one that tells you to taste past the tip of your tongueAnd the net will appear. I don't wanna wait before the dream is over. I'm gonna make it mine. Yes, I know it. I'm gonna make it mine. Yes, I'll make it all mine. I keep my life on a heavy rotation.Requesting that it's lifting you up, up, up and away, and over to a table at the Gratitude Cafe. And I am finally there, and all the angels they'll be singing, ah la la la, ah la la la, ah la la la la la. Yes. Well, I don't wanna break. 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思萌，各位上午好。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钟，两小时的全程陪伴，和你一起来悦享汽车音乐生活。马上进入我们分享第二条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这个天气渐渐转凉了啊，气温降低，很容易出现白霜。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汽车保养方面，也就是暖风管线以及风扇的保养。所以呢，你要特别注意风挡玻璃下的除霜出风口的出风是否正常，热量是否足够。如果说除霜功能不正常的话，会给驾驶员的视野造成很大影响，这也就为驾车带来了许多的麻烦和不安全的因素。那如果出现的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当然还要检查的是出风口位置是否有杂物，如果有杂物要及时的清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要推荐的第一首音乐是 Celebrate， 这也是美国梦工厂出品的 3D 动画电影马达加斯加的企鹅当中的一个主题曲，欢乐氛围全部都在旋律里面了。 If you know me, then you know where to find me. Off in the Bahamas with a bad one behind me. Now live it up, live it up, live it up. Baby, pick it up, pick it up, pick it up. And we gon' Vroom, vroom, all around the world. Vroom, vroom, go get it, girl. Vroom, vroom, that's the way we like to play. We have all the ladies, but it's hard to see these ladies when your middle name's Equator. All around the globe, matter of fact, see you later. They're great, we're greater, we're world dominators, and we're also some smooth operators, and we gone. I just wanna celebrate， 总有一种要开 party 的感觉。但是今天周一，一周当中工作最忙碌的时刻了。我们之前在学校里面做主持人方面培训的时候，也会学到一个词叫做情景再现，就是哪怕你现在没有在一个理想的情景，你同样可以通过想象啊，来想象一下自己今天呢是在单位里面在开一个类似于年会一样的 party， 只不过是把这个交谈的内容换成是会议报告就好了。好了，生活不可能一直是快节奏的，我们来听到一首老歌，来自齐秦的《思路》。 思念仿佛弥漫无的思路，而我身在何处？越

就像这样的生活，我爱你，你爱我。刘瑞琦，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在2015年周杰伦结婚的时候，他出了这张翻唱专辑《寻找周杰伦》，而且刘瑞琦自己本身也是杰伦很多年的歌迷了，很独特的嗓音。继续，我们要再来听一个另外一个更独特的男生嗓音，模特来自李荣浩，前后贯通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旋律，而且不强调主题，却很有一种小型 live 的感觉。 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好奇而睡着。是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是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还能听到什么？除了尘以外，我还能拒绝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个？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啊。哼唱着我会喜怒，你会哀乐，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度，天气较冷，上班上学的朋友请注意添衣保暖。早晨由于空气湿度大，南部地区雾气较浓，影响了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天空逐渐多云转晴，能见度好转，适合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地有东西“一带一路”古代珠宝特展在北京时间博物馆开展，100多件古代珠宝饰品跨地区、跨文化，绝大多数保留了上古人类文明的完整信息。每一件展品都达到了世界博物馆馆藏级水平，是近年来国内为数不多的古代珠宝特展。这次展出的展品集合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至公元前3000年，下至公元18世纪亚洲、美洲、非洲、欧洲古代金饰品和珠宝饰品，是一个关于人类早期文化艺术交流史的展览。这次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1月7号，也就是下周三。继续来关注全国精品砚台暨优秀砚雕师评选活动，近日在朝阳区华夏谷完成启动，将一直持续到11月11号，将展出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个砚种、300多件套作品。评选活动邀请了国内砚界工美大师以及国内具有突出成就和影响力的资深砚台雕刻家、鉴赏家和收藏家担任评委。这次评选的获奖作品将从今天开始在华夏谷完成3楼拍卖厅进行展览，展览期间根据获奖砚台作者意愿可以进行销售。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FM 97.4， 就是喜欢听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正在直播，我是代班 DJ 思萌。那么在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跟各位分享一条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跟各位分享一个赏红叶最好的自驾地点，辽宁省本溪市吉林红叶谷。深秋方醒，山林尽染啊，红叶谷从庆岭镇的解放村一贯到了松江镇的沿江村，全长50多公里，而且10月到11月的这个林中的叶子都脱去了绿意，换上了新颜，红叶林、白桦林红白相映，远看是这个飞霞漫天，近赏就像玛瑙一般剔透玲珑。而且这样的千差万别的红叶色彩，有这种比如说凝重纯粹的中国红，有淡如芙蓉的桃红，有艳如铂金的橙红，有贵如珠宝的宝石红，也有刺眼精明的朱红，艳丽异常。推荐给各位，最好的游览时刻是10月到11月初，如果这段时间驾车过去的话，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个红叶最后的一点点亮丽的色彩。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 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行车过程当中你最离不开的一张 CD 是什么呢？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珍藏歌曲都可以在这里跟我们分享，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一方面你可以发送自己的驾车感受，一方面也可以分享你的音乐歌单。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第一首私人定制音乐，这首 Set Yourself Free。这位歌者呢，也是19岁就常常被邀请到各大场所来打碟，因为这个出名的。3年啊，蝉联票选的世界百大 DJ 的冠军，也是在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打碟，是第一位登上奥运会开幕式舞台的 DJ。我们来听听 Set Yourself。 Snow globe Hollywood, there's no rehearsal in our stages, an open book. It's a landslide, we're never gonna write again, again. So let go, even when it kills you, and break out from everything that built you. Wide awake, let your wings.Vision is the heart's worst enemy, the tunnel vision to a true identity. It's a landmine that everyone's afraid to land, to land. So let go, even when it kills you, and break out from everything that built you. Wide awake, let your wings. You lose. 听这首歌就不能再穿着羽绒服了，有一种浑身热血沸腾的感觉。继续我们要带来的歌曲是来自任贤齐的这首《浪漫手牵手》，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任贤齐的成名专辑《心太软》当中，而且这张专辑也是往往给人一种深有体会就在嘴边的那种亲切感。而且《浪漫手牵手》呢也像是很多这样的经典作品，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比如说《恰似你的温柔》这种90年代音乐风格的继承版。 这样的夜让人好感动，风轻轻吹的温柔，树慢慢摇的轻松，让月亮偷偷笑好久。浪漫手牵手，这样的夜谁都不想走，我希望你能够用手能陪在我左右，爱像浪漫浪漫花朵，开满我心窝，一朵又一朵在心中闪烁。哦，浪漫浪漫花朵，浪漫的香浓感受，爱朦胧。浪漫浪漫花朵，开满你心窝，喜欢你羞羞却觉得酒窝。哦，浪漫浪漫花朵，手牵着手好久，是该好好爱你的时候。 浪漫手牵手，有没有想过他会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三个男生梳着中分的发型，穿着校服，在毕业晚会上的舞台上一边跳舞一边向台下的女生，向班级的同学来唱这首歌，任贤齐浪漫手牵手。继续我们的这个私人定制音乐，来听到来自 SING 女团的听见夏至。从第一眼呢看到这张海报开始，你就能感觉到一股那种清新的夏日海风扑面而来，而且十位少女围成圈躺在白色的沙滩上，摆成了一个那种夏天最娇艳最青春洋溢的花朵的样子。我们来听听看笑容灿烂的感觉。